好，今天是2017年2月6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国务院目前印发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国铁路的营业里程达到20万公里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将进一步规范商品房的预售许可审批和在建建筑物抵押登记，从2月1日起，抵押房产不得进行预售，预售商品房不得用于抵押。南方供暖尝试破冰，杭州燃气集团四日表示，将于3月推出天然气家庭分户式供暖服务，用户可自由设置供暖时长、温度，用热量可单独计算。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四日表示，2月6日的乐园客流量可能较大，可能停售现场的门票，园方请民众关注官方网站和手机 APP 获取最新的票务情况。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景山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莲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今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全体员工向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创意谷家具建材城全体员工给您拜年了，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爱情甜甜蜜蜜，生活美美满满。 京津报晓新春到，北京家轴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把酒当歌，歌盛世，闻鸡起舞舞新春，干一杯酒业，祝您天天行大运，快乐过新年。 收听1033雷人秀，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这是中国香港经济和投资公司，叫中信里昂证券，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投资公司哦。他们最近发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叫第23期风水指数预测，就是用风水来预测香港以及大陆的股市走向。当然他们这个风水指数呢其实预测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哈，从1992年开始，一开始他们把这个股市的风水预测的指数是印在一些农历的新年贺卡上，然后送给客户，你知道吧，这是一种带有娱乐精神的一种报告。那利用传统的风水学来预测香港基准股指的这个季节性的走势。那最新的这第23期是怎么预测的呢？在即将到来的鸡年，这个最新的一年啊，香港恒生指数在经历年初的低迷之后将会迎来升势，那在明年7-8月份左右年中波动会不稳，但是最终在明年年底的时候，香港的股市会以乐观的基调结束当年的走势。另外除了股市方面，这个风水指数还会测一测像房地产啊，还有大陆的 A股的指数哈。根据这个预测报告呢，像房地产、资源还有可再生能源跟土相关的，你看金木水火土嘛，跟土相关的一些行业将会出现一些优异的表现。那里昂中信里昂高级研究员，他的名字叫汤凯杰，他就说了，因为2017年整体是利比较北方有利的， 北这个方向是非常运势非常好的，所以大陆的 A 股市场很可能比香港的股的表现还要更好。 OK， 说到股市，说到运势，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我这个星座的运势哈，就是我是双鱼座的，我好好的看了一下我明年的运势，就阅读完了各种关于双鱼座运势的文章，包括双鱼座的爱与被爱之间，我明白了，哇，我也是可以被爱的，还有柔情女子双鱼座的天命真命天子啊，我的真命天子怎么还不出现呢？双鱼座为何 hold 不住初恋？哼，为什么？双鱼座的成长道路分析，好好看看这个分析，我要看看以后我怎么改善。还有双鱼座眼中的微幸福，嗯，我的生活当中也是有一些小小的幸福的呢。失恋后的双鱼座会做什么？哭咯。如何追求双鱼座女生？我有这么好追吗？然后看到最后一篇是，双鱼座属于水象星座，所以比较情绪化。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我觉得这个预测非常准。 有一个唇印在你的手里，有一生爱你，贪恋这一点心意，能与你相依，让爱来爱你。不急着留你，不急着哭泣，

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韵。助艺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助艺室，3159000。 双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双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双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金鸡报晓，新春来到。京东中美音乐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首先要给你扯的一个话题，在国外有了汽车的自动贩卖机。我们平时在马路上看到的那种自动贩卖机都是卖那种碳酸饮料的哈，但是有一个汽车经销商，它的品牌叫 Carvano， 这个汽车经销商在 Houston 休斯顿开设了一处汽车的自动贩卖点，整个贩卖机有8层楼高，可以装下30辆车。那如果你去到这个自动贩汽车的贩卖机上去买汽车的话，当然它是没有任何销售人员在那等着给你介绍，哇，这个汽车的性能怎么样啊，是多少多少代啊，等等等等的，而且没有任何讨价还价，我打几折啊，也没有，你只需要，而且你不可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哎，他陪着你，这个销售人员哈，带你到驾车的地方，开着车出去溜一圈，然后决定买不买。这个汽车的自动贩卖机呢，直接是你可以到提车的点自己提车，全是自助的，然后提出车来之后你可以试驾7天，试驾的里程最长有400英里。那如果你不喜欢这辆车，你直接把这个车退货还到这个自动贩卖机里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喜欢这辆车，你就直接7天之后或者是不到你就决定了，就可以直接到自动贩卖机的地点去签署文件，然后就可以把车开回家了。是不是好神奇？原来不仅仅自动贩卖机可以卖碳酸饮料，还可以卖汽车呢。但是呢，我今天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汽车自动贩卖机，这感觉有没有觉得哇，汽车感觉很便宜呢，是不是啊？可以自助，哎，自动贩卖机里就自助买就可以了。但是以我在国内啊仅有的一次在自动贩卖机里买碳酸饮料的经验呢，我真的希望这个自动贩卖机里卖的汽车可以不走气。1.2秒换成了 忘记，借了那个机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用不到你，想绝对不会联系，把话都话题记在心，借了那个机会好 happy， 上了发现方向不及时提醒，开始还要眼睛就更接近，幸福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人以后还是要清醒，把老公小孩全都留在家里，大半的婆婆妈妈去参加啊，借满满的聚会好 happy， 大快大快大呼啦，大快大快大呼啦，大快大快大呼啦，大快大快大呼啦，大快大快大呼啦。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手机哈，里头的电池呢，专业术语叫做锂离子电池。那锂离子电池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就是当你的充电电池的充电速度太快，或者是在这个电池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小误差呀，就很可能造成短路，然后你的手机就会碰了一下，你知道，发生火灾。那最新的研究人员推出了一款自带灭火材料的锂离子电池，就是这个电池在过热的时候会自动释放灭火材料，很神奇哈。原理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灭火的材料呢，是放在这个电池的电解液当中的，那灭火材料的四周包裹着一个外壳，那当这个电解液，也就是电池里头的温度达到150摄氏度的时候，这个外壳就会被融化掉，然后这个壳子里头的灭火材料，就是化合物哈，就会被放出来，然后这个温度就会被降下来。而且最神奇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自带灭火材料的锂离子电池测试的过程当中，电池着火0.4秒内就被扑灭了，好快啊！我正感叹着呢，一个声音说：“慢了，什么？0.4秒内电池的火就被扑灭了，还慢吗？太慢了！我是说这种研究出来的太慢了，不然我们就少赔多少啊！”三星 Galaxy Note 7说。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6号星期一，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6度，廊坊晴转多云，5度到-5度，首都北京晴转阴，5度到-4度，晋陵天津晴转多云，3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限行尾号一致，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有一些小方法对于健康是有大成效的， 来说给你听。比如说，冥想五分钟等于熟睡一小时，午睡十分钟堪比熟睡两小时，大笑二十分钟堪比慢跑半小时，每天一杯茶等于七杯鲜橙汁，还有很好玩的，遛狗两个月等于健身一年。真的是这样的。再有就是提醒大家，每天要多穿休闲装，它会帮助你走更多的路。这些小方法也是需要你坚持的，比如说冥想，要真正的做到让心里安静下来，这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至于大笑二十分钟，可以考虑看一些搞笑的电影，也是有成效的，试试看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用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陈香会馆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2017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鸡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试点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向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 郑州一汽大众飓风无敌 4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鸡年里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带着甜蜜，牵着财运。 新年到，祝福到，我仅代表苏宁易购燕郊文化大厦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空白承载新的梦想。三和长城哈弗汇丰店祝您2017年更辉煌，鸡年吉星高照。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正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有点担心自己的体重，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Christmas,圣诞节已经过去了，可是李雷在国外呢，就发现圣诞节过后，哎呀，这个衣服穿的怎么这有点紧，那有点小了呢？于是，老婆韩妹妹就跟他说：“老公，李雷 ，You have Christmas tight。”OK, 什么是 Christmas tight？ 这就是叫什么？节后缩水。什么叫节后缩水呢？ A Christmas tide refers to the period of the time after Christmas or New Year where the clothes you wore are suddenly a little bit tighter than they should be. 那圣诞节这个节后缩水就是指圣诞节或者是新年之后，你发现你节前穿着整好的那些衣服节后居然有些紧了，这就是节后缩水。当然会缩水，衣服会缩水啊，是因为你在盛大的节日期间吃到的一些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哈，你忍不住狂吃，所以就在节后之后发肥了，发胖了。但是李雷伤感地说，最伤感的并不是当你长发及腰那人却已婚，而是当你正留着头发的时候却发现腰没了。 去年春天天晴过，我听你 诉你真的离情不梦里没有一丝冷冷寂寞流星的眼眸太温柔我是奇幻的宇宙随着你陨落唱个小清晨烫胸口一口口都是宇宙忘了我的歌忘了我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人等我生命太匆匆太寂寞我可以过得很快乐 闲聊闲扯，之前有机器人Master 打败了全球第一的围棋选手哈，我发现现在机器人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这是总部位于广州的一个报纸，叫《南方都市报》，他们现在开始接受机器人写的稿了。那带头研究这个写稿的机器人记者，就把这个机器人记者研究出来的这个团队啊。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的教授叫万小军，他就介绍说呢，这个机器人记者只用一秒就完成了一篇关于马上春运啊这样的一条信息的三篇字的稿件，而且不仅仅这个机器人记者可以写短篇的300字的稿件，而且可以写长篇的报道。那这个专家是说呢，相较于人类记者，这个机器人记者的数据分析能力更强，写稿速度更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机器人记者就会在短期之内把人类代替掉哈。专家说呢，目前这个机器人还没有办法进行面对面的采访，而且不会，因为它没有直觉嘛，所以它就不能够凭借直觉追问一些后续的问题，也不具备根据采访或者是对话的内容选取这个报道新闻题材角度的能力。那你知道，好歹我也是曾经做过记者的人呢，你知道吧？想想我们人类记者写一篇稿，码字得码多久啊？挣点钱容易吗？可是人家机器人记者一秒钟就可以出来300个字哎！一个人类记者说：“哇，这太厉害了！这机器记者这一秒300字的速度哎，如果按字数，这一个月得挣多少钱啊？他又不用喝水，不用睡觉，不用休息的。”这个机器人记者肯定不需要拿红包。 什么是红包？ 我自己剪彩，在十六岁那一晚，我离家的电视，跟不起眼的女孩，弹着吉他写爱。我祈祷下着那雨，洗掉布鞋上的污泥，我把爱情写在第五页第一行，然后打上 有时候糊里糊涂。

着你慢慢离开，泪水不断。 看一下一群当中哈，一群当中有小子留言说，发生在我身上最催的事情就是，每次我们公司换新老板，好不容易把新老板摆平了之后，就又换人了，连续四届呢。所以我觉得小子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明年自己当新老板怎么样？ 想他的时候，风突然就停了。好像老天想聆听我心里动作， Let us fall in love， 他都不晓得我每一分钟都等着他这样沉默， Let us fall in love，匆忙人之中，我从来没怀疑过这样一个选择。 可以经过

点，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好，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你人生当中最衰或者是最走运的事儿，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天要亮了，亮了，留言说，我最衰的是在部队打靶，五发子弹打了60多环，成绩不算。还有就是打催泪弹的时候，把自己的鼻涕眼泪都给熏下来了，后来消防车都开过来了，有战友把催泪弹打到了公路上。你们是都想哭一把呀，是不是？训练太苦了，对吧？于姓留言说，大学的时候每个月花五块钱注册成为某广播节目的会员，每天节目互动啊。这也是一位新听众哈，今天刚加入到听众群当中，说我现在有了回到队伍的感觉呢。你只要不是回到上一位听众天要亮了的那个队伍就行，不然又要流眼泪了。 风车的孩子转过也不是没有呼吸，仍然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而我还因为你的爱就像那浪不停影，爱情不要散落，我也没有交集，可以不在意那么多沉默不语，这些悲哀可有可无，我比谁都清楚，有你的足以挡着一直的风筝，我会逃过你中国人所有的风声。 Dreams They used to be so beautiful像绚烂的地区夜晚的所有人世间的苦，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走极端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实现会跌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你刚好收起来的每个音，充分的黑眼睛，你穿着新的灰尘，而我的手指头也在我中心中的温暖，深呼吸把这个拉的往后倾斜，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像天上走的猫，它穿着白衣服，却没了阴霾，黑色的肌肤。 Dreams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 Dreams have me in you，也许其实被你的梦早已惊醒，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走极端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你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 芝麻丽留言说，我最糗的是什么，就是说那种有颜色的段子啊，说不过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 妈妈

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胸怀只因为的有口无心，我礼服太大领跟你不太低，你了解我所有得意的东西，才强迫我用手一拍我往心。你知道我所有丢脸的事情，却为我的美好形象保密。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让你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身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张琳，更离不开你。 历史说人生最衰的事情就是经历了两次高考，最幸运的就是在大学里头遇到了现在的老婆，现在生到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你老婆说，我人生最衰的事情是在大学里遇到了。 我们渐渐变得生疏，都习惯了自我保护，再到开心你的窗户，越爱越不知足，总是有自己的顽固，争吵时都不愿让步，将爱输给了相处，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各走五十步，说不清回头了也不重复，把眼泪忍住才能把你变模糊。我们说好别当初，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矢不渝，放下了幸福，不如退回一人的旅途。总是有自己的顽固，争吵时都不愿让步。是相爱输给了相处，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各走五十步，说好心里痛了也不重复，把眼泪凝住才能把你给模糊。我们说好